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共同关注了央视主持人状告建设银行利息收取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介绍这起案件二审的情况。在介绍这起案件二审的情况之前呢，我们先把这起案件的案情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央视的主持人李晓东，他呢在2012年的11月份，在建设银行西直门北大街的支行申请办理了建设银行的信用卡，激活了这个卡之后呢，是一直正常使用的。这个卡的账单日期为第二个月的7号，到期还款日呢为第二个月的27号，免息期最长是50天。2016年的3月份，李晓东在建设银行规定的记账周期里面消费了18869.36元，到同年的4月27号还款日止，那建设银行呢自动从约定的还款的账户当中呢是扣除了18800元。但是啊，因为这个账户当时的余额不足，还欠了69.36元没有还，这其实啊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了。那么到了2016年的5月7号的账单日呢，建设银行通知李晓东已经产生了317.43元的利息。那么李晓东认为呢，自己从2016年的4月27号到5月7号为止，欠了69.36元，就产生了317.43元的利息。那显然这个利息是非常的不合理，非常的高的。那么到底这个利息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后来啊，李晓东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原来只要在最后期限之内没有还清钱，那么根据银行的规定，已经偿还的部分也一并按照规定的利率来计算透支的利息。也就是说，偿还的钱和欠款要一起计算利息，日利率呢是1/5。李晓东认为，在申领信用卡的时候呢，建设银行相关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告诉过自己呢，这个条款的规定。而且这个条款为格式条款，还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1条的规定呢，银行只能针对持卡人没有还的部分来计算收息，而不是按照全部的还的款项来计算利息的。在这起案件一审的过程当中的三被告都表示不同意李晓东的诉讼请求。建设银行西直门北大街支行和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都认为呢，自己并不是这起案件适合的主体，信用卡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应该是建行北京分行。而建行北京分行则认为，李晓东知晓银行全额罚息的规定，第一呢，是李晓东在领用协议当中抄写了本人已经阅读全部的申请材料，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产品的相关的信息，愿意遵循相关的领用协议以及各项规定。而且建行北京分行还认为，李晓东已经签字确认，说明李晓东在申办信用卡的时候已经清楚了解领用协议的内容，领用协议的条款是双方协商的结果。 这起案件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西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317.43元的利息是根据建行北京分行与李晓东之间所签订的领用协议当中的利息计算规则所计算出来的金额，符合合同的规定，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李晓东应该偿还。2017年的9月1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了李晓东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呢，李晓东不服，提出了上诉，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李晓东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自己的全部诉讼请求。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到这起案件一审的结果。那么在二审的过程当中又有怎样的变化？二审法院又有没有做出对于李晓东有利的判决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判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起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我们认为他就是为 不存在草根的问题，因为你侵权。 引经据典，唇枪舌战，他们用理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对大案要案、疑案难案，他们如何找出证据，扭转乾坤？今晚拍案为您播出专题节目《律师说案》。 二审的时候，从李晓东这个方面来讲，他还是不是坚持认为那个条款是无效条款？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为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一个合同，对吧？对于合同的这个条款，我们有一个知情权吧，因为我们签完了，然后你收走了，实际上合同条款我们完全不知晓，实际上也就排除了我的主要权利吧。应该来讲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后来这个跟这个就是相关的法律人士去探讨，他也认为确实呀，你这个确实是我的主要权利啊，知情权呀，合同条款的知情权肯定是我的主要权利嘛，对吧？那你确实是排除了我的主要权利啊，所以我们当时是还是对这块有疑义啊，但是呢，这个二审下来，我们认为我们也取得一个阶段性胜利啊。 那您就说一说这个二审啊，在二审的这个过程当中，李晓东这一方他是变更了一项诉讼请求。 实际上我们是对于这个请求这块做了一个调整。 那银行这边的态度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银行就认为这个是人家是一个利息，它并不是一个违约金啊，就是在你条件成就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按照这个，我就不收条件成就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条件成就是指你全额还了，那你就享有免息期，我就不计你息了，但是条件不成就的时候，那我就应该按照我们约定来计你息，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我们认为呢，你这个条款大体上还是一个合同条款，对吧？你这个所谓的利息，实际上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违约金嘛，对吧？那我们认为从违约金的角度来讲，你10天罚我317，我认为过高，我要求法院进行调整。 那在二审的时候，这个主要争议焦点在哪几个方面呢？ 二审的时候，第一还是争议说这个合同条款是不是一个无效条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317元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违约金。那么这个引用协议里面的这两个关于利息的条款是不是属于一个违约责任的一个条款主要争议在这块。 那咱们就一一的您跟大家说一下。那第一个争议焦点是涉及到这个格式条款的问题，那到底能不能够算作格式条款，二审法院是如何认定的？ 他把争议焦点就是第一呢，就是本案的计息条款是否属于加重持卡人责任的一个格式性条款。第二个争议焦点是说李晓东是否知悉计息条款以及应否受该条款的约束。第三个呢是 本案的计息条款项下的利息是否为违约金。第四个呢，就该部分利息如为违约金的话，那么本案是否应当调低违约金。 对，实际上这四个争议焦点是两大个问题。 对对， 是吧？ 嗯， 那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二审法院对这四个焦点是如何看的。 实际上呢，就是对于这个条款是否是属于加重持卡人责任的格式条款呢，二审法院仍然认为这个不是加重持卡人的一个格式性条款。 哦， 啊，他是在这个说理部分呢，就说到这个，他说是发卡银行为督促持卡人到期还款，就是给了一个所谓的免息期待遇，还同时呢，就是要求呢，如果未依约还款的话呢，就需要支付这个账单周期的全部消费款项的利息。他认为这种这个免息计息方式从整体上看呢，不违背利息与风险的一个平衡权利义务关系呢一致的原则。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未加重持卡人的责任。 所以他认为这并不是这个加重持卡人责任的格式条款。 对，他认为并没有加重持卡人的格式持卡人的这个责任。但是我们在这个上诉的理由里面其实上提到了，并不是说这个约定的这个款项是否合内容是否合理，实际上是我们想说的是说就这个条款的约定，实际上你应该以一个很好有效的方式来告知我。就是知情权这块实际上是对于我们持卡人来讲的话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主要权利。 嗯，哦，对， 但是在二审法院他没有就这块进行说理，他只是对于这个条款，他认为这条款权利义务，这个原则上的一致性我觉得没有问题，所以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加重我们责任的一个条款。 但李晓东是否应该为受这个条款的约束呢？ 这个条款呢，我们认为既然是说有这个条款的约定呢，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遵循这个条款的约定。 这是第二个争议焦点。另外是这就是说这笔钱到底是什么性质哈，是否是违约金，这个二审法院二中院又是如何认定的？ 二中院是这样说的啊，这个违约责任既是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是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依法产生的民事责任。那么违约责任是合同义务的一个转化的形式，那么基于这个信用卡的特点呢和盈利模式呢，所以说再结合这个本案的计息条款呢，李晓通的主要的合同义务和第一次给付的合同义务呢，实际上也就是相当于说是责任承担的方式，所以认为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违约责任条款。 那什么意思？我没大听明白。就是你能更通俗的解释一下吗？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合同里面约定呢这个消费款项会产生的这个部分利息为违约金，对吧？法院呢就认为呢违约责任是违反合同的一个民事责任，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依法产生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是合同义务的转化形式，按照我们的拟用协议条款上来讲，就是你利息的计息方式实际上是合同的一个条款吧。 对， 你如果没有按照你用协议，你按照这个还款日然后足额进行还款，那你相当于违反了合同的一个，那么必然会产生相应的违约责任。那么你约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利息，实际上就是一个违约金。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这笔钱实际上就是一个违约金。 对， 这一点得到了法院的确认了哈。 对， 那下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个违约金到底应该怎么算是不是应该调低这块二审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 二审法院呢就是提到呢，持卡人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这个合同法里面有一个114条关于约定违约金过高造成的这个损失呢，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予以适当的减少。那么调低的这种违约金呢，就必须要这个就是由我们向法院提出，那么法院根据我们的这个提出的这个相应的理由进行相应的酌定调低， 实际上这块是法院要依据比如说对于这个违约金怎么去调整，它是有相应的这个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呢，就是违约金是否予以怎样的这个适当减少，那么这个就是二审法院是依据呢银行所收到的利息损失为基础，然后呢结合未偿还款项占全部消费款项的比例较低，然后呢迟延还款期也较短，然后李晓东的过错程度也较轻，以及银行的这种盈利模式依据公平的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予以衡量，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我认为二审法院的这种违约金调低方式是比较有智慧的，因为我们作为非恶意这个欠缴这个所谓的信用卡的一方，那么我们还了大部分，对吧？而且呢我们这个是以这个就是关联卡扣款的方式去还款的，实际上我们没有太多的过错，不是恶意， 那对 吧？ 对， 而且又还了大部分，而且呢就是银行这边呢所收的利息的损失也比较少，因为我们就69块多没还嘛， 对 吧？所以基于这个呢，而且呢就是迟延还款期也比较短嘛，就是我们是5月7号的时候说317块已经产生利息的，然后下个周期我们就都还掉了， 这317实际上已经还了， 也还了，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跟那个恶意透支信用卡呀，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是就想以信用卡来套现啊，这种 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违约金呢我们就认为在这个多种因素考虑情况下就应该予以调低。 当时在这开庭的时候，这个法庭有没有问，比如说你们希望调低到什么程度？ 对， 问过是吧？ 对，我们就认为1/5就那我们认为就应该按照1/1，因为我们已还部分是18800嘛， 对 那么我们认为我还的部分都已经这个大部分都已经还了，那18800你就按1/1来给我计息呗，我认呀，对吧？我也承认我不享受免息还款期，我承认呀。那你我还的部分你就按1/1来给我计息，那我未还的69块多你就按1/5，两项相加，这个违约金我认呀。 为什么说1/1呢？有标准吗？ 1/1是这个李晓东这个本人他提出来的，他觉得1/1我认的。 他认的。 那法院认为说1/1我法院认为说在我自己这个结合各种因素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可以的，我可以支持的，所以就按这个1/1支持的。 那最后调低了多少？ 最后就退了我们200多块钱嘛，最后算出来的两项赔偿金是大概是63.68块。就退了我们253.75块。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这起案件最后就是以这样一个结果告一段落了，是吧？那这起案件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您刚才跟大家所介绍的情况来看，似乎从二审的判决里面也并没有否定银行的这种计息方式。 对， 是吧？ 没有否定。 那其实最开始的这个从原告方李晓东这个角度来讲，他最想达到的诉讼目的是说我这样的计息方式是不合理的。是对这个老百姓的权益是一种这、就是一种你这样的一种计息应该就是不是很公平嘛，但是法院最后的结果却并没有对这样的计息方式是不是合适做出一个判是或者否的判断。 对，他就这个具体案件他达到了一个公平。也就是说案件呢，我觉得对于信用卡纠纷呢有一定的就是比较大的意义在于说他没有按照一刀切的方式，就是因案来定罚嘛，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情况是因为说我大部分还了，然后小部分没有还，你再按我全额计息就不公平。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讲的话，你18800我就还69块钱，我还有18800没还，这个情况下按照现在这种情况1/1又似乎也不合适。所以说呢就是说具体案件呢就是 他有自己的一个维系公平的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平衡点是这个要结合，就是确实这个案件发生的这个多种因素，比如说这过错程度啊，然后我是不是恶意非恶意啊，我觉得这个才能真正起到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的一个平衡的作用。 但是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发生，是跟银行本身的一些运作的方式可能也是有关系。比如说我在办信用卡的时候，银行呢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把那个条款仔细的让持卡人去阅读清楚。 对。 那么持卡人可能平时也没有时间专门去上银行的网站上，网站上可能有那条款啊，也没有时间专门上银行的网站上去，我从头到尾去看一遍。另外呢，他这种计息方式也没有去特别清楚的把这种模糊的表述让这个持卡人明白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对对， 如果这个问题能够通过这起案件能够得到解决的话，我觉得意义可能会更大。那么您觉得哈，通过这起案件，这虽然是一起个案，但它是一个众多持卡人普遍的一个利益的一个就一定的普遍性的，那么您觉得会对我们今后大家在或者说这个案件是不是有可能会对银行的工作方式上啊，或者说是它的计息方式上带来一些改变呢？ 我认为应该会啊，应该会。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这起案件，在此之前实际上对于银行信用卡纠纷呢也有很多，银行还有法院这边的反馈的信息的都是说，目前对于这个央行发的这个信用卡的这个监督管理办法，未来这个条款就是这么有歧义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央行也要出相关的这个新的规章，去来解释。有一些银行呢也意识到这种情况，比如招行，它以公示的方式，就我列一个公示告诉你你应该还多少。哎，这个方式从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借鉴意义。你用公示来告诉我吗？ 什么公示？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就招商银行是吧？ 对对对，招商银行以一个公示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他会打比方，我举例说你要还多少，你这个月消费多少，你最后的利息是多少，他告诉你你最后要还的是很全额的利息啊，你这样的一个公示的方式啊。 哦，他在哪公示呢？ 在网站上面。 网站上啊， 就 是去查还是能看到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要说以语言的方式去表达的话，那你也得表达清楚嘛。至少是我认为建行是完全没有表达清楚的。 您之前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打这个官司之前可能还查了其他的一些类似的这样的官司，那通过您了解比如说之前已经有这样生效判决的类似的官司也有什么，大概的结果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查到了一个是哪个银行我忘了，但是他的诉讼请求是说他领了这个信用卡以后呢，发现这个计息规则特别不合理，他要求银行赔偿他的损失10000元。 他有实际损失吗？ 没有啊，所以这个法院就是说，对于他的这个诉讼请求是说，你当时应该有这个证据来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这个。提供相应的这个可以支持的证据，你的10000元的这个损失，这个的依据啊，没无法提供的话，我就全给驳了，就法院就给驳回了啊。他那个就相当于类似于有点像是希望通过这种官司，然后获得一定赔偿，但还跟这个李晓东我们这个案件不太一样。对，我们是为了317块钱，确实是。是这个是希望说有一个普法的意义。 那这起案件虽然说已经这个最终啊是这个终审落锤了哈，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虽然说这是一个个案，那么对于这个整个这种信用卡的这样的一种行业来讲，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促进的作用吗？ 也许银行会有一定的反噬，因为因为这个案件呢就是相当于把建行也提到一个风口浪尖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这个就是也在庭审里面反复提到说，这个工行实际上按余额计息，为什么工行能够按余额计息，其他银行不能呢？从信用卡的角度来讲的话，信用卡可能是占银行这个盈利业务里面的一大模块，但是